如果这生因你的出现，让我懂怎么叫眷恋。 如可再生，请你都出现，让这生都不枉过。 情之最真，倾我心相赠，梦与诗，深刻意两生， 不相背负，终有天分别，但两心始终共行。 一生永守候，更一生的爱下去，因你生全是没疑问。 如果这生因你的出现，让我懂怎么叫眷恋。 如可再生，请你都出现，让这生都不枉过。 情若再苦， 亦要共。